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的手走出你怀抱，我已成长，再不是

手别离，能说什么啊？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，从你晶莹的泪光里，我已明白你的心意。爱是什么啊？难道是解不开的痴迷？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爱是一场短暂的雨，下过之后已不会有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那是真。 爱中的安排的情节，想象中的画面，是否选错了角色，为什么说错了对白，除了回忆剧情，透露我的心情，那是真正的剧本。 Oh,